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礼拜三嘅大军阀，礼拜四啊，嗬，唉，礼拜四嘅大军阀嘅时间啦，喂，唉，即系呢个咧，即系阿谭博嗰日都话啦，即系唉，又话咩占中三尺啊，又话即系咩，唉，好行夹唔送啊，喂，老实讲，即系你都好难做，讲真，做人做到咁，即系，喂，你退又唔系，进又唔系，而家翻大学教书，你又俾人屌，系嘛，即系，喂，我就算讲埋自首，喂，你冇嘢讲啦，系嘛，你又嚟。 进就话你骑劫， 好 退就话你龟缩， 系 咁即系做咩好咧？咁样， 所以真系，唉，嗰啲人真系四方西嚟嘅啫。我真系而家唔系话即系乜嘢啊？你而家遍地开遮啫，你一遍地都四方西，我发觉真系。 唔系，我有时谂一个问题，其实咧，即系当戴耀廷喺差唔多两年前咧，2013年年头嘅时候，一月啊嘛，嗰篇文系咪？ 系啊， 最大杀伤力嘅武器就系所谓嘅占领中环嗰阵时候， 哇！ 一时之间。捧为红人， 嗯， 但系咧，而家咧跌到落去谷底， 系， 哇呢下真系，即系少啲宗教信仰，好彩佢三条友咧都系呢一个嘅基督徒嚟嘅啫， 嗯， 如果唔系真系大鬼王啊，话俾你听。 喂，但系咁讲，即系只不过某啲网上舆论系咁样嘅啫，你见到其实诶、即系主流传媒都算系对佢哋好轻手噶咯，喺呢一方面，即系快搞。 唔系你睇边啲？你当唔当东方系主流传媒啊？ 你当唔当文汇大公系主流传媒咧？ 唔系咯， 唔系，但系佢嗰种攻击啊，即系东泰或者系文汇啊大公嘅升到，即系除了 啊， 即系苹果以外啦，对佢哋佢嘅攻击咧、基本上系企喺阿爷嗰边谂嘅问题噶嘛。 系啊， 而唔系话你从一个运动者嘅角度去谂问题啊嘛。如果从运动者嘅角度去谂个问题嘅时候咧，你觉得佢哋好惨。即系从一个占领者嘅身份同埋角度咧，去批判一个三子嘅时候，或者甚至乎叫佢做三子嘅时候咧，喂，即系好难顶咯。如果我系佢就， 但系其实会唔会系运动嘅参与者本身就系对佢哋失望，即系由失望化为绝望先至？ 你可唔可以总结一下咧？嗱，我就即系我最近呢个零两个月咧，我已经转为支持三子啊嘛， 系啊， 系咪先？嗱，老实讲、我哋都系即系讲开又讲，唔讲又讲。 吓、啊，你又学个老少啲嘢。 喂，我哋系第一个台啊，我系第一个节目主持人，第一个喺公众嘅舆论里边咧，系批评呢个戴耀廷嘅，你记唔记得啊？ 我听过，你执到冇声出添。 喂，我吉到佢系 dead air 咗好多次啊！你知唔知啊？我讲翻个背后嘅即系 inside story 俾大家听。事前同佢做访问嘅时候，有人三身五零叮嘱我：，喂，戴耀廷系有政治光环嘅，有道德光环嘅，讨你小心。 嗯， 吓、啊，我话第一，我真系同佢好熟嘅，我亦都了解佢嘅脾性。第三，我确实我系从个运动即系个方向同角度出发谂个问题噶嘛。 系啊。 系咪？我唔系即系人身攻击啊嘛，系咪？我唔系侮辱你嘅人格啊嘛， 你唔系以 challenge 你自己而为一个出发点去 challenge 佢啊嘛？哇！你即系见到佢光环，哇！有光环正啊，唐真肉好味啊，真系你咁样去食啊，系嘛？真系 喂，你谂下事前真系有人提我噶，佢话你真系小心啊，我话你唔使担心，我识计嘅呢条数， 嗯， 系咪？喂，我真系第一个。喺所有嘅传媒里边，2014年嘅年头啊嘛， 系啊， 嗰阵时候佢仲有好高嘅道德光环嘅大佬，喂，但我后期我真系谂下，喂，你逆地而处，做人应该要咁谂，即系可能我年纪大咗啦，系咪？而家已经叫阿伯啊嘛，系咪？ 阿土伯啊， 系啊， 喂，年纪大咗嘅时候，你真系逆地而处嘅时候，喂，你系佢，你点做先？ 系 嘛？你继续去就话你骑劫， 嗯， 你退就话你鸠叔， 嗯， 咁我可以做乜嘢？ 其实我觉得， 喂，我翻学校教书 ，business as usual， 咁我仍然翻翻嚟占领个地点， 嗯， 去撑场，咁我又唔喺个大台里边攞咪，咁你仲想我点咧？系咪？ 唔系阿土啊？ 喂，而家话埋自首啦，即系话我承担晒所有成个占领行动嘅政治责任嘅时候，同埋法律嘅责任嘅时候，你仲屌鸠佢？ 嗯。 唔合理喎、啊、大佬咁可以做咩呀 佢本土派话嘛喂你即係孙中山都唔会向满清自首嘛。 啊呢个真係好笑呢、這个真 係。係啊咁所以 咁呢个系阿曾卓文讲嘅。曾卓文喺呢、這个即係叫本土新闻嗰度讲嘅佢举咗嚟几个例子好好笑嘅就。即係咁佢当然举咗呢、這个啊即係孙中山啦就话、 啊、 喂孙中山革命梗系唔会话即係向革命完之后去向呢个清廷自首嗰、那个系讲咩革命你戇交屌。而家讲系公民抗命同革命是两回事嚟噶。第二， 即系你性质都未区分， 咪系咯， 系啊， 即系一个系改革嘅运动，你最多叫佢做、嗯；一个系叫革命嘅行动， 嗯， 系两者有唔同噶嘛。 系啊， 喂，我真系夹你命啊，大佬、啊，即系你 将成个体系，甚至系嗰个统治者嘅命都要攞埋啊嘛。 啱啦，呢、這个就系我记得好似系阿 Q 正传里边咧，即系嗰、那个阿 Q 咧嗰阵时候定义何谓革命嗰个讲法咪、嗯，即系我攞到你条命啊，大佬 系啦， 系啊， 即系我要取代你啊，吓、 嗯， 即系唔系你死就系、是、我亡嗰种嘅，即系政治斗争嘅直情系、 嗯。第二， 我梗系唔会自首啦，我自首我咪我仲点搞革命啊，大佬，我点攞你条命啊，大佬，系咪先？ 第二。佢攞边个嚟做例子？佢攞金地做例子啊！金地真系好捻好笑。佢话金地冇自首、啊， 人哋煮完盐之后啊，万人自首啊，去警察局嗰度。 喂，你点捻样本土？你真系净系望住你啲本土啊！你真系喂，你本土新闻你又学人做一啲 comparative analysis， 你讲嗰啲嘢原捻全都系即系吓，你冇事实根据，搞错埋事实。喂，你点样做新闻啊，哥？ 唔系咁，你要佢要建立一个本土派嘅发声渠道啊嘛，咪自自然然要讲翻为本土派要喺呢个运动里边做乜嘢咯？ 你唔系我知你做新闻定系做笑文先？喂，你讲样嘢真系好笑啊嘛，大佬！ 嗱，唔同佢讲笑话住啦。喂，你翻翻去自首呢一个行动本身，嗯、其实都系一个运动嘅延续，运动嘅延续嘅方法嚟嘅。 系啊， 喂。头先阿龙你已经讲到个底蕴出嚟啦，你万人去自首啊，呢个行动轰唔轰动啊？ 好 catching 噶，其实如果 系咪我哋大家都 prepare 咗 statement，、嗯、就话我由上个月26号到我自首嗰一日，11月又好，即系12月又好啦。 嗯， 咁我几日我喺个占领区里边，我系违反咗啲乜嘢嘅法律？例如我系阻塞交通，例如我系参与一个未经批准嘅集结。 嗯， 你告我啦，我自己承认呢个罪行啦。你要拎上法庭啊！喂、嗯，第一差馆望到阿妈都唔认得，第二律政处望到阿妈都唔认得，除非佢真系视而不见，即系话佢变相确认咗你嗰个嘅行动咧嘅合法性。 系啊， 系啊，唔系 嗱，其实咧嗱，如果你话睇翻明报咧，佢今日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做一个详细嘅一个即系叫法律责任嘅。如果你话做占领嘅话，唔系即系其实你如果自首嘅话，咁佢就话咧就系、是、嗱，你如果你头先阿土你讲呢个妨碍交通、阻塞交通啦。就監禁三個月，就罰款2000蚊。我諗呢個係最多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又阻塞交通。 係人都有份啦，係咪？ 係人都有份啦。 即係我哋呢度，即係有個屁股嘅都有份啦，有個頭都有份啦，係咪？ 行過落去都算啦。 成個花生台差唔多啲全部都中啦呢條，係咪？ 咁你跟住啦，就係、是、稍微大少少嘅就係、是、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者其他做執行公務嘅人。我諗係收呢個禁制令嗰啲算唔算啦？ 算， 但系你要点咗名嘅，点咗你上先得 嘅。啊，唔系，应该系咁讲，即系话现场嘅时候，差佬叫你走，你唔肯走。 嗯， 系咪？ 系咪要点咗你上，知道你边个先得？ 咁、当然有证据啦。 唔止上， 因为你禁制令系要 identify 到。 唔系禁制令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噶啦，禁制令系执法你先可以做得到。 O K， 讲个民事噶嘛。 好，咁跟住就系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啦。喂，我觉得呢个似蓝丝多啲。喂屌！ 喂要拉拉你先， 拉高蓝丝先喎屌！即系嗰啲系最 Q 扰乱秩序、啊， 袭警嘅部分系永久会有啦。即系你同差佬有肢体冲突嘅时候， 打记者咧，啊咪打记者另一样嘢，大刀扑街啦，系嘛？ 嗰、那个叫袭击， 吓、 啊、收 系啦，今晚收啦，非法袭击 啱啦，呢、這个中啦， 系啊， 即系未经批准袭击啦。 我谂如果你话即系个个有份去占中嘅。都去嘅话，咁咪逼爆逼 Q 爆佢啊！我谂呢个系最咩咯？我谂呢个最有力咯。 嗰、那个算系即系回归之后立嘅公安恶法其中一个延伸。 嗰、 啊 那个系未经批准嘅集会啫。 系、啊、 但如果你话非法集结嘅话，你系要涉及到咧就系破坏社会安宁嘅成分。 系 咁就呢个都容易 proof 嘅。吓、 嗯， 呢、這个都容易 proof。 好啦，跟住暴动啦，暴动就5至16嘅呢、這个要 呢、這个更高一个层次啦，即系话直情有社会破坏安宁嘅存在啦。 系 吓、啊，即系要拉晒所有差佬啦，七八发出嚟，唔系八七发 87发出去弹。 唔系喂，但系嗱，我呢个问开系问啊，屌你，即系有个今日好似唔知捉捉咗阿梁国雄，屌，即系佢 三失青年梁国雄，咁我话佢即系唔知咩动机就准就整个炸弹过去差馆嗰度啊嘛。 唔系嗰个17岁梁国雄系嘛？ 系啊， 唔系58岁梁国雄， 同性嗰、那个 啊，刑事毁坏都可能会有。 系， 因为点解有时你即系冲击铁马嘅时候咧，系会整坏咗嗰啲铁马成成啊啲咁嘢。 喂，会唔会告埋盗窃咧？即系你立铁马做路障嗰啲政府公民 都唔重要啦。 系咯， 其实老实讲，你数呢啲罪出嚟讲都唔重要。其实个行动本身 系啊， 先至系个根本啊嘛。 系， 咪大家就攞呢一个 list 咧嚟做参考。 系， 究竟我中咗乜嘢？ 系， 系咪？即系我都唔系中好多啫，最多都系未经批准集结阻碍交通，或者冇执行呢一个嘅。即系警务人员嘅指示啊，等等嘅嘢，其实嗰啲全部都好湿碎。 其实佢咁样做根本就系炮嚟嘅啫，你自首，你要知道你好大镬噶噃。 唔系嗱，有几大镬啊？ 其实 喂，我话俾你听，最大嘅镬嘅咧，就唔系话去自首嘅人，系成个政府。 嗯， 呢个亦都系公民不服从运动里边咧一个延续同埋延伸嚟。 系， 因为点解你增加紧佢嘅管治成本咧？ 系啊， 你头先我喺度讲，喂，差馆要做一大扎嘢，律政署要做一大扎嘢，法庭要做。一大扎嘢去招呼你哋，嗱佢唔告你就变相承认咗你嗰个行动啦，系冇问题。 系啊， 咁你喂你政府唔系谂系讲法治啊？ 哎， 你讲咗咁捻耐法治，咁你咪执行咯。扑街！ 你记唔记得李国能讲啲咩？最近佢就系话其实嗱，佢嗰样嘢咧就同阿上次阿边个讲嗰样嘢几相似，就话喂你嗱差佬唔系咩负责呢、這个即系处理呢、這个即系叫政治问题啦。 嗯、 喂，而家同时阿李国能都话喂法庭亦都唔系处理政治问题啊嘛。如果你咁 Q 多人一齐去自首嘅话，喂，屌呢、這个法庭搞唔掂，即系你佢嗰样嘢又系叫做罪不责众啊嘛，你点？ 同埋呢个都唔纯粹系一个即系法治嘅问题， 啊、 简单咧，呢个系一个政治问题噶嘛、 啊，政治问题啊， 系你将政治问题用法律嘅方法去解决，或者用紧差佬去解决啊，你先至会衍生咗而家嗰个问题出现啫嘛。好啦，既然你咁讲，讲得咁口响啦、 嗯， 你讲法治啊嘛， 系啊。 咁我而家係犯法， 嗯 ，OK， 我哋承担呢个罪责，有咩问题啊？ 系、 嗯，喂，我真係唔系好明，而家喺坊间里边、嗯、反对佢自首嘅乜撚嘢人嚟噶？ 做阿边个芒果佬啊？ 做完唔系做完唔肯认，系咪？喂，你呢个公民抗命嘅行动，你话俾我听，我冇啊，我冇去旺角啊， 佢话佢 我冇去铜锣湾啊。 唔系，但系上次啊，嗱，以芒果佬为例，佢话要保护学生嘅，嗰次唔知话我喺度，我系要保护学生啊。而家明报呢篇嘢咧，就话佢自己本身系其中一个唔会自首嘅人，咁佢而家就话占中与我无关，占中自首与我无关啊。 吓， 点解？即系可能就系话，即系占中唔关我事啦，系嘛，都唔系我发起嘅。即系其实亦都好似呢个占中十指嘅陈慧，佢亦都咁讲啦，唔系陈秀慧啊。即系佢就话，即系呢个自首嘅论述咧，同当日占中已经有唔同咁样样。 屌你咪又惊死！英文就讲一个字就可以形容嘅，叫 coward。 哦，懦夫， 懦夫嚟嘅呢班系全部。 嗯， 喂，你做得呢一个行动，由低温开始，由26号嗰晚放出嚟弹开始。 嗯， 喂，其实你已经系。以身试法，去挑战紧而家个当权者嘅法律嘅制度啊嘛，唔系你反对派嘅角色嚟嘅咩？ 系啊， 系咪？唔系你芒果佬想做嘅嘢嚟嘅咩？屌你反埋共添啊！仆街，你仲高我呢个层次？ 佢成日讲自觉觉他啊嘛，点样自觉觉他咧？ 喂，等阵 算啦，呢个人，喂，大佬真系算啦，你唔好再提佢嗰啲湿鸠论述。 唔系，但系要提 佢真系湿鸠论述嚟嘅，大佬。 但系要提嘅就系占中十指其，即系占中十死士其中一个，佢都讲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李大耀廷一开始抛呢个概念出嚟，已经讲到明 civil disobedience 呢一样嘢本身系需要承担不法责任 啊嘛，有在嘛已经。 同埋 D Day 嗰陣時，戴耀廷係講過無，同埋陳建文係講過無數次噶，話喂準喂你唔被拉，你都要準備自首噶。 因為最初咧，你記唔記得我同阿戴耀廷喺度 chit chat 嘅時候，我唔記得我喺呢個節目講定係同佢 chit chat 嘅時候講啊。都唔緊要啦，邊個 occasion？ 我哋最初以為咧，最多都係未經批准嘅集結，幾嚿水。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好多次啦？ 係、啊、 告你阻街，好似小販咁，幾嚿水。但係頭先阿 Anthony 讀嗰個 list 出嚟。屌你吓到佢嗰班鼻哥佬冇肉啦！ 啲人都玩大咗， 系咪？即系之前大家冇晒佢 logically prepare 啊， 你冇思想准备啊，你原来系要承担咁大镬嘅嘢噶， 系啊， 唔系所以我话嗰啲占中十次啦，呢啲真系叫做其中一个啦吓、啊。喂，大佬 死事， 嗰啲死事啦， 你有冇諗清楚当日你去 make 呢个 commitment 嘅时候、究竟你承担咩代价 你吓 Q 死咗啦已经、死 咗。但我觉得自首呢一个呢如果政府真係告你嘅话呢我觉得亦都冇问题。 对。 例如好简单你好多专业人士嘅当中系咪、例如揸律师牌又好揸呢、這个咩专、业牌照你都好啦、工程师又好医生又好嗰啲咁样。你唔知制造緊喺成个社会里面一个最大嘅难题咩、因为我哋啲专业团体呢如果你真系犯咗咁大镬嘅嘢嘅时候呢、你系要报俾你专业团体听。 系、 咁你吊销余若薇嘅大律师资格。你吊销戴耀廷戴耀廷都应该有攞落大律师牌嘅。你系咪吊销佢嘅资格大学都系㗎啦你做教授你自己犯咗刑事罪行嘛。例如陈建文咁你真系要报俾学校㗎噃。咁佢炒唔炒你鱿鱼啊嗱呢、這个呢亦都延续咗头先我讲嘅所谓你成个公民 不服从运动一样嘢。如果你话一两个佢哋梗系吊销咗你牌照算啦。如果你系万人空巷佢都真系走去告你嘅话呢、个就制造咗唔单止系政府亦都系呢啲喺建制里面呢或者个主流社会里面呢嘅专业团体一个好大嘅难题。 系啊。 同埋个困局嚟㗎。喂令到个政府系好尴尬嘅大哥。 喂唔止专业团体。 喂我而家唔系强奸非礼嘛大佬。我唔系走去偷窃嘛。我而家系为咗一个正义嘅行动去承担罪责付出代价嘅时候。你夠胆你就吊销我的牌。 系。 你唔俾我做专业人士。你夠胆 泛民嗰廿几条友都有份添。 系咪 系。 你几大镬呢样嘢。喂所以你话喂自首呢个行动。From start to finish, 由头到尾我觉得是令到这个政府呢整个制度即是整个主流的制度是崩溃。 是啊。 如果你真的多人去啊你不得十几有梗没够用啊大佬我吊销你一个牌照乜嘢大佬。是吗因为你当中是涉及到很多人的即是专业的嘛。 是啊。 即是你占中十死事这样。 是。 当中很多是专业人士来的嘛。 是啊。 那些团体怎么面对啊好啦如果佢俾 discretion 你嘅话佢意味咩名存实亡喂呢条桥仲唔等点 即係对制度现有嘅制度全面冲击。 係啊喂你作为一个反对派面对一个不义嘅当权者嘅时候佢设立呢啲嘅所谓嘅社会嘅组织包括呢啲咁嘅专业团体嘅啲组织其实佢系其中一个嘅支撑緊呢个政权咁如果理论上嚟讲就係、 为稳用。 係咪维稳嘅组织嚟噶嘛？好啦，而家我哋有万人走去呢一个嘅自首嘅时候，喂呢啲咁嘅专业团体或者佢所属嘅，例如学校又好，乜都好，佢点样处理呢啲学生啊？点样处理呢啲教授啊？点样处理呢啲所谓佢嘅专业团体嘅会员啊？喂呢条仲唔系好巧？好巧喎、 咁即係如果你咁讲个自首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叫做突破点嚟喎即係而家係交着咗嘛係咪嗱其实呢 亦都系行动升级嘅。行动升级令到呢个当权者呢系不知所措。 即係你觉得。 不知点样回应你。 你觉得呢条桥系一个即系打破交着嘅一条好桥嚟嘅。 我哋再研究啦即系运动仲有其他嘅方法但系呢一个一定要做。否则呢其实你自己道德上你过意唔去啦。你话俾人听屌我冇人去㗎咁啊。你会唔会咁讲 唔会。 即係黄毓民应该同人哋讲嘛。你话你唔会自首之后你冇人去过啦。 喂但係佢当初话保护学生㗎喎。你保护学生你更加应 该。我有听佢节目㗎。佢节目真係咁讲 㗎。你喺网上保护学生同实际上喺行动上同喺现场里面保护学生系两码子嘅事嚟㗎嘛大哥。係。係咪佢实 argue 到㗎。我而家攞晒佢啲逻辑嘅实 argue 得到呢样嘢㗎。但系你唔自首嘅话，即系话你唔承认你做过呢样嘢啦。咁即系话你 prove 唔到你曾经参与过呢场运动啦。 唔系啊，佢 咁你真系冇人做过咯。 佢早喺上年佢已经喺度话呢个运动唔得噶嘛。 咁你又去？你去做乜撚嘢啊？ 佢去系要保护佢支持者啊嘛。 唔系佢讲嘢好撚多矛盾啊，最新个矛盾。 算啦，呢留翻俾你监察舆论。 唔系我都要讲啊，大佬，你都要讲我惊。 你搞到阿周深喺出边啫。 你知唔知？ 闹下闹下咁，大佬。 讲翻呢个，留翻第三节讲呢个。唔系，但系其实你讲咧，即系话你话集体自首嗰样嘢咧，你惊唔惊话冇即系其实净系得嗰几条友啊，即系嗰个所谓即系叫知名人士咧，即系呢 我惊啊！其实呢我真係玩过呢个游戏㗎。 但而家有咩 集体自首呢游戏呢就係2000年嘅时候。咁呢我就係、是、第唔知第三批人呢係中咗呢个未经批准嘅集会。包括协助同组织。 包括協助人參與。 嗰時啱啱過公安惡法嗰陣， 咁咧就點解咧？我去撐阿長毛，咁佢告鳩埋我。嗰日咧有幾百友喺度嘅，咁我說服到咧係有，我唔記得咗應該有百零友喺度啦，就自己去集體自首。咁最後點咧？冇一個集體自首嘅人去告你。我俾啲 comfort 嗰啲咧，而家惊到咧鼻哥窿侮辱咧，惊到就系濑尿嗰啲人。 喂，即系原来差馆嘅 capacity 系咁低嘅。 哦，即系唔系佢嗰个过程好快嘅。可能登记呢个身份证咧就算交数噶啦。你话你自己去过啫。 嗯， 系嘛？因为点解咧？佢系连我想佢做三响炮啊。 嗯。 嗱，佢先告长毛、 啊、 上门拉人第一次。 嗯。 O、okay? K， 凌晨嘅时候，跟住我去搞个集会同阿刘山清，你喐埋我。 系。 O K。Okay?咁跟住我哋集体自首，你咪三响炮囉。 係啊。 係咪话我哋个个都系参加未经批准嘅集会㗎。 嗯。 因为点解呢？你公民抗命去 break the rules 系第一步。 嗯。 第二呢，佢唔告你嘅时候呢，一方面你可以诠释就系话名存实亡啦。但另一方面就我承担罪责㗎。 嗯。 係咪嗱，我而家嚟投案啦。 嗯。 你嚟告我啦，你嚟罚我啦咁样。 即系你用承担罪责就可以凸显出呢个法例本身或者制度本身的方法。 因为对政府嚟讲，告唔告你都系一个难题啊嘛。 系啊， 嗱，你谂下，我再重新头先个观点， 嗯、 我唔告你，咁、 嗯、 条法例真系有咩捻嘢用啊？ 嗯、 你连自首都唔捻告你、啊， 系 系咪啊？我话咗我去噶咯， 系啊， 系嘛？你嗰个系 strict liability 嚟噶嘛？如果法律上可以差唔多咁讲系，如果唔告你嘅话，咁咪真系名存实亡咯、 啊。系、嗯、啊。 喂，其實係有完全係有 political meaning 喺入面㗎、嗯、即係有成個政治嘅 implication 同埋意義喺入面㗎呢、這個舉動係。係。而家唔係話鳩撐呢個戴耀廷或者三子、而係在於喂你將嗰個公民不服從嘅運動由佔領再提升一個層次㗎嘛。是挑战紧你个法律啊嘛， 同埋你而家成日都话佢而家喺个运动啊占领区里边已经即系鸠揈揈噶啦，冇佢嘅位置喺度噶啦。喂，唔通佢真系分配物资啊？即系好似女王咁煮饭食啊咁样样。即系你冇啊，你冇佢位置啊，你去到边度俾人屌到边啊？即系你又你争在未贴佢个样出嚟，话提防左交将佢变啊，唔系已经系左交啦，已经 贴咗啦。 啊，佢系左交。 搞公投嗰阵时，将佢同埋麦索里尼同列噶嘛。 喂，所以如果我系双王嘅话咧。我就会承认啦，我真心噶，我唔系玩鸠佢哋啊。你估我会承认咩咧？我制造骚乱， 嗯， 屌你，我勇武抗争啊，仆街！我讲咗咁捻耐，咪终于制造咗出嚟咯。不过你抗争勇武抗争唔到人哋，你俾人哋勇武抗争你啫，就因为俾人剥球呢班契弟， 嗯， 系嘛？本来你又话打不还口，骂不还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咧，就先至系戆鸠嘅。咁你嗰日咪正正係中晒啲嘢囉，屌你俾人剥到阿媽剥心。 你讲喺 喂，咁我如果作为一个领导者嘅话，我有承担，我有责任感嘅话，咁我咪承担我自己制造骚乱囉。 咪呢样嘢系佢 咪啱你何车囉、啊、屌你真係。 而且呢样嘢系佢而家系梗能够做嗰样嘢嚟㗎嘛。咪你真系冇晒角色㗎嘛，佢咪唯一样嘢咪可以做咪自首囉。 係 囉、啊。係囉、啊。你争在你嗱。 喂，旺角骚乱我有份嘅。係咪有咩问题啊？ 承担翻佢罪责。 喂，我啲徒子徒孙嚟噶嘛，佢成班，系嘛？ 唔系佢亦都封咗你嗰班建制派嘅班口，就系话你而家破坏法治啊嘛。你点样完成翻呢个法治程序？你点样去尊重翻个法治？我就系公民抗命最后尾要承担嗰个就系叫法律责任啊嘛。 如果我系佢啊，而家日日许 Sir 都喺度讲噶啦，或者代许 Sir 喂叫咩名话？Anthony 又唔 系话， 唔系 我唔系。喂，今日我啊去剪紧发嘅时候， 江 Sir， 江 Sir 都见到佢讲啦，佢咪讲紧咯。佢话旺角里边有啲激进嘅团体啊嘛，同埋分子嘛，讲好多日啦，系嘛，屌大佬。喂，我话俾佢听，如果我系阿老邪，咁我咪系咯。 啊屌！ 喂，我与有荣焉啦。 啊屌！ 喂，我唔系激进团体啊。 你应该好开心。 唔系本土民主反共啊，系嘛？喂，三大纲领咪咁咪香港最捻激进扑街屌！ 佢讲嘅啫， 系咪？我仲唔系本土派嘅表表姐扑街， 系 咪？而家喂，点解唔自己去承担罪责？ 嗯 嗯， 喺度鸠叔啊！你而家你就真系叫鸠叔嚟嘅捻样屌啫！ 唔系， 喂，你做完嗰样嘢唔捻咁型，男人大丈夫。而家我挑战你，黄宗文，男人大丈夫。做撚咗嘅嘢唔該你認咗佢啦，我屌你，你一係話俾人聽你從來冇撚去過旺角， 有曬相㗎喎，冇亂嚟喎， 一係話俾人聽你從來冇撚去過金鐘， 有相㗎喎，影曬㗎俾人， 咁我係 key 圖落去啫，話你屌我講下即係都得囉，係咪 吓， 喂你唔係鳩縮到咁係咪 有 唔係咁， 你點樣 即係對得住自己嘅子孫啊。喂，你唔係 suppose， 你唔好理呢個係雨傘革命又好，呢、這、一個係佔中運動都好，乜鳩都好啦，嗰、那個名係唔重要嘅，屌我都唔知係糾纏個名把撚喺度。喂，咁你做撚完之後，你唔撚認啊？ 嗯， 咁呢個唔係英文嘅 coward， 唔係中文嘅懦夫。 唔係，其實呢個係咪佢自己本身都冇咗一個叫佢已經係 exercise 唔到啊？佢係實驗唔到啊！佢嗰套本土理論係係嘛？即係而家佢本土理論，佢成日都係即係膠著喺佢自己講嘅層次嗰度啫嘛。系嘛？即系去到喂，你要揾到阿超明公主啊、阿杨洋呢啲喺度，即系喺度鸠噏，但系从来你 exercise 唔到噶嘛？ 喂，我唔识用一个咩最好嘅形容词，我咧即系有胆做就冇胆做 吓。 唔系呢啲人咧，老实讲，即系我唔知啦。喺网上世界多多定少啦，喺现实世界里边多定少啦。 嗯， 系嘛？即系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呢啲咁嘅做法 系。不过阿土你都觉得系本土自主义系破产咗，好似话系嘛？ 留翻第二节讲 啦，留翻第二节讲啦。 好啊。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排骨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一个萧若远，屌你老母！一个郑经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冚家 铲！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系最积极。 HKP 乜不凡，好特别。我系萧若远，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头先咧，即系食饭嗰阵时，阿土伯咧好兴奋啦，即系好似即系呢个。吓、啊，即系爱因斯坦谂咗相对论咁样样，突然间，你突然间即系喺度，即系拍台，即系拍案大叫啊！我谂到啦，呢、這个接喂，而家本土主义、本土抗共仲唔扑街，已经宣告破产啦！点破产先？ 唔系我嘅论述好简单嘅啫，从呢一个成个占领运动搞咗超过一个月嘅时间， 系 ，OK， 最后嘅结果系点咧？到今日为止仲系胶着紧， 系 啊。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相类似好似而家香港嘅占领运动嘅时候，系咪落晒台啦？已经 系啊， 改元更张啦，个政府即刻 back down 咗啦。 系， 咁点解而家胶着啊？ 有北京喺度啊嘛， 背后有中国嘅因素啊嘛。 嗯， 系啊。That's why 学联都要写封信话要见李克强啦。 嗯， 咁点解仲解破唔到呢个局啊？系咪？即使而家我哋再踏马， 嗯。 唔止十万、二十万人出嚟公民抗命啦，四五十万出嚟公民抗命啦、即使你全香港成个主流社会都撑呢班后生仔啦，好似头先阿肥佬禮喺嗰个嘅 Jingle 里边咁讲，咁、又点咧？ 系， 最后嘅因素喺边度咧？ 系， 咪中国因素咯？ 系， 中国冇民主，香港搞乜嘢都唔会系能够改变到噶嘛？ 系， 系咪？ 嗯。 咪所以本土主义嗰套论述咪破捻咗产咯？佢哋讲紧乜嘢啊？佢又话你有你，我有我啊嘛，我理捻得你嗰十三亿人民啊嘛， 系啊， 系嘛，系啊，我哋可以有好多嘅精力啊、时间啊，关注全宇宙嘅问题啊，但系点解系中国啊嘛？佢质疑紧呢样嘢啊嘛， 嗯， 由呢个占领行动里边，咪已经反映到佢呢个论述破捻咗产啦。 嗯， 虽然我哋而家未知结果，我哋依然抱有坚持同埋希望喺度。 嗯。 但系其实我哋嘅指向系依然系去紧北京噶嘛。 嗯， 系。 咁佢嗰套嘢咪全捻部弯捻晒咯。 嗯， 点解学联要 send 封信俾李克强要见李克强啊？ 嗯， 就系影响中国啊嘛。 嗯， 吓， 你要搞个五部曲啊嘛。吓，你要推翻八三一嘅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啊嘛。 嗯， 如果你话你有你，我有我，系嘛？嗰班蝗虫嚟嘅，嗰班契弟嚟嘅， 系。 咁你理鸠佢做乜捻嘢？ 嗯 嗯。 咁咪翻转头咪讲紧你嗰套嘢咯？你就宣布香港独立，赶啲解放军走。解决香港日后独立嘅实际问题咯，你又唔系做嗰样嘢， 嗯， 即系搞革命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是，你又唔系做嗰样嘢。 呢、這个阿嗱、這個啊，其实阿沈旭辉咧早前咧都写过一篇 文，半个月前 系嘛，即系佢响应，其实差唔多同你呢套讲法差唔多啦。其实就系话， 哇大镬、啊，我同沈旭辉嘅论点差唔捻多。 系、啊，其实佢点样？ 唔系我系承袭呢个八九民运同埋斯劳老狗嗰套嘅观点嘅啫。中国冇民主，香港冇民主嘅啫。 但系你呢， 所以我哋喺香港争取民主系成为。为中国民主运动嘅其中一部分，我呢个讲法系。 好，你冷静啲啦，听埋讲嗰阵啊，你就话咧，就其实咧，如果你要即系呢个降低个普选门槛咧，其实只有一点啫，唔系即系主要就咁讲就，其实北京而家要咩咧？北京系只要否决权啫，确保佢唔信任嘅人唔能够当选，即系等于其实即系你嗰个公民提名系唔让得咯，好明显系。 明白、 啊。咁呢个亦都系等于其实阿老萧之前讲嘅，就系话呢个系等于个政权争夺战吓，呢、這个威胁到佢自己本身咧嗰、那个吓、啊，即系存在嘅。咁其实咧嗱，如果吓、啊、你唔满意拒绝待住先嘅朋友，喂，点样先至可以争取到改变啊？嗱，如果纯粹呢个理论层面嚟讲咧，只有下面五项选项，边五项选项啊？改变共产党领导嘅中国政权，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啦！ 结束一党专政， 系啊， 系啊，北伐噶咯，去到咁样就要 北伐噶啦，要吓， 唔系呢个系都系改革嘅， 系 呢、這个我同意啊。 OK， 第二，改变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嘅事实， 即系独立啦， 独立啦，系 唔捻得啦， 系啦 ，OK。第三就是改变中国以国家安全处理香港问题的模式。 嗯、 如果冇第一的话，第三都难以成立的。即中国现政权不改变的话，继续是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话、 嗯、 第三点都是做不到的。 不是你 说。他一定会以国家安全作为幌子来打压不同政见的嘛。 嗯、 是不是 第四系啦，第四就系改变香港情况以符合北京嘅要求，即系其实咧就浪起咗，即系其实即系点讲咧，就 梁爱诗嗰一句 建制派啊，香港 黑市咪好咯， 唔系 香港建制派咪做紧呢样嘢咯，我哋不断喺度迎合紧阿爷嘅 一嚟直指，一嚟直黑市啦，咁啊沈旭辉呢度举个要求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是、啊，即系架空呢个特首啊，即系将特首嘅吓呢个真实权力嘅降格啦，差唔多就系、是 啊， 即系真正嘅权力咧就捉。即系咪俾党委搞咯？唉，然之后就通过咧，就或者通过针对外国势力嘅国家安全， 即系最后就变成一国一制。 系啦， 唔捻使讲啦。 好啦，第五就系、是、改变香港核心价值，将之与中国国家价值趋同。咁即系呢个洗脑啦，洗脑唔得啦，系嘛？国民教育衰咗啦。 第四、第五咧、嗯、就系、是、扣连咗咧一个制度上边。同埋一个价值上面、 嗯、 都唔使諗㗎啦，喺香港人而家嗰个所谓嘅本土意识嘅高涨嘅情况之下。 嗯、 即係我所谓头先话本土嘅论述破产係针对緊而家即係两王一尘同埋佢旗下啲徒子徒孙嗰套嘢嚟批判嘅啫。我冇话我自己唔系有本土意识啊，我已经 clarify 过好多次㗎啦、 嗯。 我哋先至系 typical 嘅 Hong Kong boy 嘅大佬。你嗰啲唔撚系呀。你嗰啲系房子嚟嘅就扑街。系嘛？但系我想强调一点就系、是、咧，其实你成个佢个理论啊，点解破产嘅原因在于咧，就系、是、你依然我哋系要揾翻冤有头债有主嘅北京政府去解决香港人嘅民主或者个制度嘅问题啊 嘛。但系佢哋系仍然对河水不犯井水，当年邓小平呢一种咁样嘅宣传系有所寄望，先至会咁样讲啊嘛。 如果你话河水不犯井水嘅话，咪就系呢一个就系佢哋而家本土主义里边另一种建制派嘅变种咯。 吓、啊，点样咧？ 喂，当年系边个讲噶？系老系邓小平定系老平我唔知边个河水不犯井水嘛，系八九年之后嘅产物嚟噶嘛， 嗯、 就系、是、我唔捻搞你，你冇捻搞我啊！简单嚟讲就 系、 是，我唔搞你，你唔好搞我嘅意思就系话你唔好关心我嘅问题啊， 嗯、 我都唔会，我唔会踩你啊，个、 啊、 问题系咁啊嘛，咁而家本土派咪讲捻咗建制派里边嗰啲重点咯， 中国有中国嘛，香港有香港嘛，但政治现实唔系咁嘛，成个制度设计都唔系咁嘛，系一国两制嘛， 系啊， 阿哥，但跟住你又唔敢话你自己独立嘛，咁你讲乜嘢啊？你喺度，你嗰种乜嘢本土论述啊？喂，我哋就好清楚，我做唔到一件事，但我逻辑好清楚，系嘛？我认为要改变中国嘅现权嘅政治制度，好似沈福辉嘅第一个选项咁样，我先能够解决到香港嘅问题。即使我能力有限，即使我未必做得好好，但我哋始终要做呢个问题。如果唔系，就今日就好似今日咁咯，成个占领运动咪棘住喺度咯。系嘛？我嘅前提就话俾大家听，你一日解决唔到中国而家嗰个嘅专制独裁嘅情况，一党专政嘅政治体制嘅话，呢啲咁样嘅几大关卡嘅政治制度永远都存在。我就唔可以俾你一个有唔信一个嘅人当选行政长官啊嘛，我唔可以俾你全面立法会普选啊嘛，就系咁啫嘛。 系啊， 你话帮我听，你嗰套本土论述系唔需要关心中国嘅问题，唔需要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唔当中国民香港民主运动系中国民主运动一部分嘅，你咪错捻晒咯，成套弯捻咗啦。你又唔敢讲独立，你又唔敢动之旗出嚟，你动之龙之旗把捻啊？屌你乜嗰支港英旗嚟噶嘛？ 咪佢拆咗英国国徽。 屌佢，喂你讲紧乜嘢啊？即系王老邪成话自己论述好叻。你解释咗我头先个论述先啦， 佢唔系个语言 答咗先啦，系咪啊？即系唔好讲话你以前讲开套啦，爱到不得了啦，仆街！我都未讲爱到不得了，屌你真系，系咪啊？我去外国嘅时候成日都话 I'm from Hong Kong， 系咪啊？屌你话自己爱到不得了啊，仆街！系咪啊？爱到不得了嘅意思即系话你要改变而家现政权啊嘛，先至可以带俾人民幸福啊嘛，你依然系关心十三亿同胞嘅福祉啊嘛。你调捻翻晒转头啊！你嗰啲嘢不特止，而家你仲 inconsistent， 你成套逻辑啊，系乱捻晒大龙啊！咁你而家呢个占领运动咪反映呢样嘢咯？ 系， 你成套嘢都破捻咗产咯，系嘛？你应该而家屌鸠学联啦、 啊，系屌紧学联啦、 啊。喂，你写封信俾李克强把捻啊？我都唔承认你中国现政权咯。 系， 喂，学联其实呢一封信有两个意味，意味一就系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承认一国两制、承认他在政改的问题有话事和决定权啦，啱唔啱啊？林郑月娥都话自己是局外人啦，其实他是即系喺呢个时代里面的官员嚟啫嘛， 系啊， 即系被时代选中的无能官员、庸官，系、哎、真系唔系，但 系所以他呢一套嘢咧，喺呢个运动里面大家再细心谂下我头先讲过一堆的即系挑战咧，对佢嘅 challenge 咧，系破捻咗产噶啦，系玩捻完咗噶啦，已经系咪？ 佢哋正因为玩完咗，佢先至喺即系占领大台里边，就成日喺度讲冇大台啊嘛，成日喺度搞埋晒猎巫运动啊嘛。 你搞个第二档啦，你咁捻靓，你守住广东道俾我睇啦，你班契弟 守过噶，你讲过咁啊，灰头土脸走翻翻嚟啊嘛， 好灰头土面啊，差佬行埋去，阿、肥仔即系叫阿龙咁啊，你守喺广东道啦。啊，行翻埋路边咯，咁样 系 系啊， 咁就走捻咗去啦。 系 ，struggle 都冇啊，屌想告佢袭警都唔得啊，佢要自首告袭警都唔得啊。 唔系，但当然啦，嗱呢样嘢我哋头先讲过就系话，呢班人咧，即系其实系对，即系成日闹三次啊，即系话呢个左交嗰个左交啊，又话边个唔代表我啊？喂，但系其实呢啲声音咧，其实系嗱，而家最近有个即系叫做系民意调查啦。喂，其实证明咗呢样嘢咧。似乎系即系被夸大咗喎，呢啲咁嘅声音系，嗱、佢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喂，究竟而家即系如果学联啊，即系你学生运动咧同你嗰个方针唔同嘅话咧，咁你唔会听从呢个学生代表嘅决定啊？原来咧，即系其实咧，原来唔听从嘅咧，或者唔同意嘅咧，非常唔同意，同埋唔同意嗰啲咧，其实系唔占半数嘅。你发觉系，即系大概系三成到嘅。当然啦，即系其实系最大意见嘅就系旺角啦，旺角系四成。即系 双黄搞嘅地盘 系啦，双黄地盘四成啦。但系如果你要睇翻金钟啊，同埋铜锣湾咧，系三成到嘅。 喂，同埋呢条问题咧，即系大家亦都唔好即系过分即系夸大咗佢。 系 呢条问题系一个保守嘅问题嘅，即系话你唔同意学生行动方针，或者学生代表嘅决定嘅话，你一半一半嘅咧，亦都系占三成 嘅。哦，系。 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嗰个方针系 OK 嘅话， 如果你方針係 OK 嘅話，即係話我會認同學生代表嘅決定啦。咁、 嗯、 人家會咁答你嘅，屌我都唔撚同意你，咁我點會 follow 你咧？所以其實呢個已經係好好嘅啦個 result。但我睇另外一個嘅答案咧，就係、是、話佔領運動係咪一個團結嘅整體嘅時候咧、 嗯？ 就證明咧點解雙方咁 desperate 係咁、 嗯、 要霸地盤啊？係有 72% 同意同非常同意咧，認為呢個佔領運動應該一個團結嘅整體。 係 係啊。 即系边一个破坏团结嘅话咧，啲人就会采佢都戆居。 嗯嗯，咪事实上你落去占领会场嗰度，你系见到好多人系即系即使冇大台都，佢哋系好清楚自己个角色系点样噶嘛。 系 咁你慢慢嗰个组织系咁样建立出来。 所以咧，冇组织、冇领导、冇大台、冇大会啲咁嘅讲法咧，其实系无限夸大咗嘅。 系、 嗯， 所以点解？我前个礼拜定系上个礼拜都唔记得咗啦，又俾我讲中、嗯。你梗系啦，你做政治决策嘅时候，你点可以净系睇住个 Facebook 噶、 嗯？ 你呢一个所谓嘅现场嘅民意调查，一个中大嘅博士生，佢都访问 听 啊，都访问到唔少人噶，访问咗700多人噶嘛， 系 啊个 sampling error 好细嘅啫嘛。 嗱、嗯，登咗读媒噶呢、這个系， 系嘛可以 refer 去读媒睇睇。 系 喂，你其实点反映到呢样嘢嘅咧？ 嗯， 一小数人。 嗯， 系基本上好 vocal 嘅人， 嗯、 即系有乜嘢咧，呱呱嘈嘅人啦、嗯，其实系占得一成到嘅啫。 系啊，早两日啊，连阿金英都俾屌走埋。 吓、啊，喂，但系咁讲，金英佢只不过攞阿习总张相过去玩嘅、那 个纸牌。 你谂下，如果话呢个运动唔系一个团结嘅整体嘅人、 嗯、 加埋都唔够12%。 系， 嗯， 咁即系话呢班人系咪真系少数人嘅少数啊？ 系 系啊， 使捻理佢咩？屌， 咁、嗯、你700多人里面嚟讲，我哋100多人嘅啫，可能系。 其实可能更少，因为嗰班人觉得我净系代表我自己 几十人啦、 啊，啫嘛， 几十人啦、 啊，几草嘢嘅就原来， 几草嘢嘅咋？嗰700多人里面，七百几人个 sample size 算系大嘅、啊，因为点解你现场唔系太多人噶嘛？ 系啊，啱啊， 同埋你做咗成个星期啊嘛， 系啊， 系啊， 所以佢系准确噶啦，已经， 嗯、 啊，系咪、 嗯？ 即系你话冇人可以代表我呢个说法里面， 嗯。 基本上就系调翻转头，就系问占领运动系咪一个团结整体啊？ 系 系啊， 非常同意得3.3% 就屌你， 嗯， 系咪1%得7人，7×3=21得20多人就屌，几草嘢咋？真系阿 Andy 你讲啱啊，大佬， 系啊， 系少数中嘅少数嚟， 嗯， 佢点解要骑劫个运动啊？因为只系少数嘅人可以骑劫一个主流嘅运动啊嘛， 系啊， 所以大家嗰啲有咧，嗰啲领导咧惊紧啦，屌冇领导冇组织冇大台，大家个唔敢揸咪，屌你咪从嗰度计咯，仆街。其实超过70%以上嘅人都认为我哋应该系一个团结嘅整体嚟嘅， 系 系啊， 即系有进有退，大家一齐共同行动， 嗯， 喂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啫，群众行动点唔系一个集体嘅行动嚟噶？ 唔系咁，所以其实咧，我谂就而家咧，即系呢个学联啦，系嘛，即系亦都即系喺度招募呢啲叫做文宣队咧，即系入去呢个旺角啊，即系进占呢个旺角。哇，屌你！而家开始有人喺高登嗰边喺度屌啦，就话呢个学联渗透呢个咩啦，渗透呢、這个叫旺角啊，又话想喺呢个旺角搞埋啲咩自修室啊，吓、啊、自修室咁卵嘈，即系旺角你点搞？哇啊！跟住然之后，你即系然之后咧就话，你咪喺度插旗啊，又剩啊，即系咁样样。 喂，你去过旺角，我去过旺角自修室同埋图书馆有好耐噶咯， 系好个别。咁呢个唔同啦。但系其实讲真，其实佢哋而家又系做紧佢哋可以做一样嘢啊嘛， 系咯， 系嘛？而家系叫做系每个唔同嘅 position 都系发挥佢最大功用啊嘛。 喂，呢、這个问题、啊、我前个礼拜已经喺个环看金英嗰度 系讲过， 我话喂，而家呢个运动。是一个舆论战 PR 战、 嗯、 你要赢就一定要赢到群众的由同情到支持到参与嘛是三部曲来的嘛 的 你连同情都拿不到的时候你怎么样赢啊这场运动、 嗯、 神早就应该出学联报如果我是学联秘书长的话 ,25 年前周界派为什么我要占领运动啦什么叫公民抗命啦、嗯、喂你怎么可以输个文宣给他 不是啊你现在被人家铺天盖地只是贴那些海报啊什么慎防左交啊即是盖过晒你的东西喂其实你现在做这些好迟的了已经是。 都不紧要迟到好过无到。 对。 同埋呢即是你所谓组织嗰个文宣队呢其实如果我是学联的话呢落返去院校。嗯嗯、即系几大院校啊？而家我唔记得咗啦，6、7定8间啦，8大院校系招募翻学联嘅会员啊嘛，因为所有学生会嘅会员都系学联嘅成员嚟噶嘛，咁、咪各间院校做咯，即系好似我讲法咁，系嘛？理工负责红磡咯，系、嘛？城大就负责九龙塘咯、地铁站我意思或者火车站嗰个位置咯， 啱 系嘛？ 城大浸大， 喂，你出得份报纸， 即系唔好咁多字啦吓，即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啦。喂，你要解释俾市民大众听，揸住个麦啊， 嗯， 你要起码做一个礼拜啦，同埋你睇到一般未去占领区嘅人嘅反应啊嘛， 嗯， 喂，唔系个个去占领区噶嘛，香港人，我而家数嚟数去嘅人次，唔好话人次啦，系人数，咪廿万到30万到， 嗯， 即系话我哋七一游行嘅基本盘差唔多系， 嗯， 咁其他人呢，你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占领马路，你唔需要借呢个机会嚟做一个宣传啊。 嗯， 喂，而家屌鸠佢嘅人都系居心可测啦，背后 系 想你唔宣传啊嘛，咁你继续俾人屌啦，联盟运动咪输咯。 喂，同埋好得意嘅，你见佢嗌得最大声嗰阵时咧，即系我就系、是、上个礼拜六日到啊，大概咁嗰段时候，你见到民建联嗰啲咧，慢慢开始搞埋嗰啲咩环路于民签名运动， 嗯， 即系。基本上系港九嗰啲咁嘅屋村啊街嗰啲咁嘅横街窄巷都会见到佢哋噶啦。喂，客观上其实呢啲本土派搞猎毛运动系配合紧建制派嘅文宣嘅啫。 你唔屌佢哋系咯？你唔屌建制派吓？ 系、 啊、 咯？ 即系你自己喂咁阿郁敏成日话自己嗰啲即系叫论述几叻噶，点解佢而家唔出嗰啲咩叫做吓、啊？即系嗰啲叫做系咩 卖港实录 啊嗰啲，系、啊啊、即系嗰啲卖 港 实录 唔见咗噶咯，已经 系啊。即系你成日都话事有先后缓急啊嘛， 唔系你咪反映咗一样嘢咯。所谓嘅本土派系咩咧？咪即系蒋介石咁样啫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系 你系搞到咁样，个运动胶着其中一个问题就喺呢一度。你令到人哋冇办法谂其他唔同嘅运动，其他唔同嘅行动，即系升级。 同埋你而家好多大学生都翻去上堂啦， 系啊， 系咪？咁你翻去上堂嘅话。唔單止可以去佔領區嘅，多一個選擇咧，就係去全香港嘅港鐵站， 嗯， 九龍香港新界， 嗯， 就同市民大眾咧去宣傳， 嗯， 同埋聽聽嗰啲 feedback， 嚇， 聽翻啲 feedback 翻嚟，究竟呢場運動我哋點樣走落去？ 嗯， 呢樣嘢其實已經做遲咗噶啦，其實應該佔領一個禮拜都唔夠咧，其實應該要出動啦，或者頭三四日應該要出動啦， 嗯， 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只係靠蘋果日報啊。 嗯， 你就系靠我哋个 Facebook 啊， 冇办法噶。 喂，做唔到咩 ？Facebook 嗰、那个即系影响范围系非常非常之有限噶嘛，同埋自己有多嚟，咁样话晒咧 friends 啊嘛，嗰啲系。 喂，同埋你睇到其实香港系一个平衡时空喺度嘅，蓝丝嗰堆人同埋黄丝带嗰堆人同埋黄丝带嗰堆人系完基本上零沟通嘅，即使喺一个家庭里边、 嗯， 你要趁呢一个机会。 系啊，所以你其实佢哋嗰啲人咧，佢哋用即系睇过同一篇潮文咧，可以完全系两个世界嚟噶、 啊， 即系佢哋真系潮文当新闻嘅大佬，即系呢个我哋上次露丑花生讲过，真系好好笑嘅，真系呢样嘢。唔系咁，但系嗱。另外其实你见到呢其实而家民意呢有一样嘢值得补充嘅就係、是、其实嗱叫做系唔接受领袖但系其实系有一个有代言人嘅必要性喺度、 嗯。 即系你只要你觉得有七成人觉得系一个整体嘅话、 嗯、 一个团结嘅整体嘅话咁其实就有一个代言嘅必要嚟㗎。咁、 嗯、 嗰个可以唔叫做魅力领袖啊唔系一个领导人啊咁样。但起码呢 代理人。 係啦代理人。 即係好简单咋嘛你话学联唔代表我学联冇权去同、 啊、 即係呢一个嘅林郑月娥即係对话嘅。 嗯 係啊。 ok? 咁你参加呢个运动咩事啊係 啊、 嗯。 喂我总有一个人去代表我哋去卿㗎哥。係 啊。 系咪？你咪揾罗老邪揾林郑月娥咯，咁 friend 喺马会同阿刘王发都影咗张相咯。 系啊，杀叔狗头。 咁你咪揾佢代表你同林郑月娥对话咯。你又唔揾立法会员 call 任何司局级官员，只要系人哋时间去嗰个情况，即系你一定见到佢嘅。你立法会都见到佢啦，你可以捉住佢讲十五分钟噶嘛。咁你揾佢代表你咯，大佬。 嗯， 系咪？但系个运动本身，你冇代言人，冇代表去同我哋去对话同埋沟通嘅话。呢、這个运动咁点样搞落去啊，哥？ 嗯、 喂，我真系谂唔明呢个问题，所以我都唔知佢哋屌乜， 嗯、 有乜好屌，系、嗯、嘛？喂，你同我嘅意见都唔会100%相近啦，系嘛、 嗯？ 可能系60%啫，相近，系、 嗯、 嘛？就算同一个立场嘅背后都有好多理由啦。 系啊，啱啊。唔系，所以其实而家咧，你成个生态就系有代理人，但系冇领袖。咁所以其实咧。你 even 而家建制派就喺度用呢个 NED 去攻击呢个叫三子咧，系冇用嘅，因为而家你 discredit 咗三子，你话佢收美国佬钱，系唔等于而家呢个占中嗰班人其实系嗰个道德光环系褪色噶嘛，系、 嗯、 嘛？即系你根本上你系冇唔完全唔拉更嘅，吓而家只要啲人系承认占中就会留喺度噶啦， 系啊， 佢唔系承认你即系呢个占中三子嘅道德光环啊嘛，更何况讲真 NED。 系嘛？呢、這个美国民主基金， 嗯， 啊，即系佢而家话要开呢个叫做系 PMP 去即系去审查啊嘛，系咪？咁、 即系佢嘅好 general 嘅，就话即系究竟占中嘅资金来源系嚟自乜嘢？系咪？ 系 一肚你都准备想去受饱？ 唔系我冇所谓，你咪住我上去咯，系咪？我有乜所谓啫？ 你啲税， 我唔介意噶。你叫我问，话俾我听，边度捐款俾我啊嘛？ 系啊， 我只要嗰个人肯制咧，我就讲晒个名单出嚟噶啦。 系， 你仲捻扑街啊？ 系， 我有啲建制派有捐款俾呢个非暴力抗争训练噶。 吓，例如梁美芬， 唔系话， 唔系梁美芬，系嘛？你问清楚啲人啊，屌你阿爷你嘅人嚟噶，不过佢私底下捐俾我哋咋，仆街，有根有强噶，你大捻镬啊，屌肥佬礼就冇捐啦，屌我呢准备追佢数，大佬又入又俾个 credit 佢系咪先？喂，咁系冇捐就冇捐，有捐就捐啊嘛，NED 捐俾所谓华人民主宣嘅钱， 嗯， 全部用咗喺边度咧？同香港嘅占中冇关系， 哦，咁样， 因为香港嘅 NED 俾华人民主宣嘅捐款系搞你大陆嘅，仆街， 咦？ 关咩事啊？ 咁咪仲大罪 咯？ 冇所谓啊！喂，我咩罪啊？ 唔系啊，嚟系嗰班人最大仲大罪啊！离咗题啊，大佬，佢因为成个 PMP 讲紧嘅系占中资金来源啊嘛，但系问题你嘅运动同占中近乎无关啊嘛， 唔系啊，近乎无关啊嘛，你咪讲咯，我系有搞真系有成千人即系受训咗啊，但系嗰啲钱唔系嚟自呢一个 NED 啊嘛， 嗯， 系咪？咁你我讲嗰啲人嘅名单冇问题， 嗯， 咪讲咯。其中有啲系建制派，屌你揾佢找数啊，仆街，系嘛？唔系有啲唔系我问翻嚟嘅，啲系其他人问翻嚟，系嘛？咁我收张 check， 我望到个名噶嘛，屌， 系 即系除非同名同姓嘅啫，咁冇咁巧噶， 系啊？ 咁你嗰班仆街咋？咪公布咯，屌我咩所谓啫？屌我上去作证嘅时候，你系咪想咁啊？屌你咪斗末咯！ 你有仔女，我有仔女，大家一齐揽炒， 咪同你揽炒咯，系嘛？嗰啲人啊，其实嗰阵时候基本除咗系谂住俾面你之外，其实都想你搞个占中，系和平非暴力啊嘛。 哦， 好捻简单啫， 就唔好搞大佢。 即系戴耀廷剧本， 戴耀廷剧本嚟噶嘛？嗰、那个唔系透过戴耀廷啊， 系啊， 系咪？我使乜透戴耀廷啫？系咪？好简单啫嘛。 即系大法院嗰度坐一阵，俾人拉咗船嗰。 咪同埋啊！你唔好搞 NED 添啊！你搞亲 NED 啊，仆街啊！嗱，我听到，我而家揾紧证据，民建联有收 NED 捐款，仆街啊佢！佢仲捻大镬啊！即系民建联相关嘅组织啊，旗下嗰啲有收 NED 捐款，有人同我讲话，屌、 嗯、 啊！我而家揾紧啊！屌我等下写封信问 NED 都攞啊！你个捐款名单有冇民建联或者左派嘅组织啊？屌、 嗯， 我知道 NDI 就有，即系嗰个叫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就同美国嘅民主党有直接关系 嘅， 帮个民建联做一啲培训嘅课程， 嗯， 咁即系等于收捐款啦，即系受美国影响啦， 嗯， 美国嘅价值影响啦，你唔扑街，嗰个仲系 under 民主党 ，NED 仲系 under 美国国会， 嗯， 当系一个国策，你某一个政党添啊，仲扑街嗰个系屌，所以民建联都话真系。一苦系啊，你唔收 NED 收 NDI 用扑街系点？ 佢 PMP 捉个虫啫， 系啊，佢自己搞紧自己啊，扑街！所以就呢单嘢你唔使惊佢，我啊定个台即系定个台油，我预咗上去呢个立法会讲华民主宣嘅资金来源 爆料 吓， 系嘛？屌你咩？我 睇边个死先？ 我就数鸠你啲建制派嗰啲捻样曾经捐过，屌你咩？几千都系钱啦，扑街系咪先？ 系啊， 系嘛？几万都系钱啦，你唔捻大镬啊？ 系 咯， 系嘛？你买咗我哋华民主宣嘅参谋会飞嘛？屌我打！或者其他人啦，我哋有好多人噶嘛，打俾佢嘅时候，喂，大佬支持下非暴力抗争啊！屌你咪捐捻咗钱， 屌 你咪捻大镬佢，系嘛？你咪爆咯！屌你咪即系好似田北俊咁啊！屌 系 系啊， 大捻把呢啲咁人噶嘛？屌 喂 周围喺度买噶嘛？屌 田北俊，下次翻嚟再讲。 好啊， 好休息阵。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星期三晚九点三十分，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金鹰到天边，为这世界战，红日在夜空天。 青出现，抛出老细，无泪无我的剑，斜道外魔都企一边。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排骨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即系阿田北俊啦，前田少啦，即系前日就呢、這个冇啦，即系俾人搣咗柴啦，啊，即系仲话即系六点。 不过陶杰呢个形容词几抵死喎， 系点样咧？ 搣柴啊嘛， 咁唔净止佢讲嘅，老实讲，唔系咁就系佢真系搣咗柴之后咧，真系不失霸气，真系好嘢吓，仲话 佢 OK， 即系嗰啲 response 咧，其实系有针对性嘅， 系， 即系其实系条戏系好唔顺个俾人嘅感觉。 嗯，我唔射你共产党咯，一句讲晒。 咪仲有啊，佢嗰句说话咧就话人哋问佢会唔会选行政长官啊嘛。 嗯， 你记唔记得佢点答啊？ 点啊？ 佢咪话即系我系做惯老板嘅，系嘛？你知道行政长官要服侍好多人噶啦、啊，又要服侍 万四蚊嗰啲系我老板嚟噶。 体育界咧， 系 宗教界咧，咁明玩你梁振英啊嘛，呢下抵死啊嘛。喂，其实阿爷呢下嘢咧，即系当然你话从一个。即系管治者嘅角度，当权者嘅角度咧，一定系想系能够杀一儆百， 系， 同埋要快， 系， 狠，准， 系。 星期五讲完之后， 嗯， 星期一已经讲消息， 嗯， 系嘛？星期二讲呢个消息出嚟，星期三就斩捻咗你。 诶、啊，你见到你有冇留意阿曾玉成嗰个回应啊？佢好 Q K 喎，講得就係佢係唔想咧，俾人覺得咧，即係其實又傳遞一個叫做係北京係會即係 倒量嘅信息， 倒係信息傳遞咁嘅信息，唔想呢個信息傳遞出去， 即係話唔會因為你群眾運動而令到梁振英下台，呢、這個一定係中央嘅諗法嚟嘅。 佢係唔想你有咁嘅 correlation， 但係佢冇話唔會炒。 嗯， 這個呢个咧就真系好 Q K， 即系其实所以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收咁嘅风，但系咧纯粹叫阿田少咧叫做系懒叻，又即系好似呢个欧阳修咁样样吓，自己爆响口， 做咗烂头咗、啊，因为点解咧？有时咧食之垂味啊嘛，零三年一镬翘起咗脑洞，系嘛，即刻辞职， 系啊， 唔做呢个行政会议嘅成员， 嗯， 跟住就亦都预告。自由党喺立法会里边唔会同你政府一箍票嘅话，你咪即死咯。 系啊， 同样道理，其实田北俊呢一次咧，你唔好觉得佢系 slip of the tongue， 佢系有计算嘅。 嗯， 不过佢今次计输咗咋。 吓， 但系老实讲，一日未断气都未知边个输赢。 嗯， 其实佢想泛起一个涟漪啊嘛， 系 就系成个建制派嘅阵营里边啊嘛，系能够即系骨牌咁样啊嘛，系出嚟讲啊嘛， 系。 咁阿爷咪需要快很准咯。即刻 stop 你咯！ 啊、 喂，你嗰阵间你即系几大地产商，喂已经点咗名啦， 啱啊， 系啊。 新华社嗰边报道，英文嘅报道， 嗯， 喂，其实就系点名你嗰班富豪啫嘛。即使李嘉诚佢都讲噶，李嘉诚佢都屌佢噶，其实暗中， 嗯， 暗示啊，因为李嘉诚嘅讲法系咩啊？学生快啲翻屋企啦， 唔好让今日嘅激情就变成即系明日嘅遗憾。 系咯， 就 系、 是、咁 样样。几 mile？ 唔系啊，佢如果系有个，唔系佢系令到佢 even， 你觉得有少少同情都唔得啊。但系咁样，呢、這个北京嘅双重标准、 啊，因为嗰个系李嘉诚啊嘛。喂，如果真系阿爷要吹佢哋鸡，真系要针对呢个占领运动嘅话，呢、這个占中运动嘅话，佢一定会叫佢一系就讲违反法治， 系 咪？一系就咁样阻塞系唔啱嘅。 喂，呢啲一定要扣连喺一齐讲噶嘛，有暴力 系啱啊， 诸如此类嘅嘢啊嘛，系同成个运动系有直接关系嘅嘢啊嘛，唔会好似李嘉诚而家讲嗰句嘢啊嘛。今日嘅激情成为明日嘅遗憾啊嘛，喂呢句说话其实 系 好， 唔系佢系要 平淡得嚟，亦都系有感性嘅成分喺度噶， 系 即系话其实佢变相喺第一句嘅说话里边，今日嘅激情即系话你哋有你嘅激情啊，后生仔有你嘅理想， 系认同咗佢嘅热情嘅， 系、 啊、认同咗佢热血嘅，咁、其实呢个阿董建华佢都系咁样嘅。阿董建华佢都话，即系甚至乎讲得重击，话你哋自己当中系有特首嘅，即系将来嘅人选，系、嘛？你见到阿梁锦松佢讲咩啊？佢话九二八见到呢、這个即系吓催泪弹，佢都有流泪，佢哋自己都有同情。 咪同埋董建华，你听翻佢之前嗰啲 双重标准， 系啊，咪佢甚至喺度讲中央听到晒所有人民嘅诉求。 系啊。即系呢个阿老萧啦，唔系我哋老萧啊，即系阿迷迷老萧啦，佢就话其实呢个其实等于系即系北京系想释放佢自己本身嘅善意啊嘛，系、嘛？尤其系即系，但系冇办法，你揾阿老董啊，即系啲人都系觉得佢真系太大阴影啊，大佬。 喂，从呢一个田北俊嘅事件或者新华社去孖叉呢个富豪嘅事件咧，其实我哋谂咗一个即系运动嗰个嘅即系缺口。 嗯， 即系从呢一样嘢可以启示得到，即系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建制派对挺梁咧系有分歧， 系， 我哋应该系要利用呢一个嘅建制派里边嘅分歧， 系啦。 任何一场嘅民主运动都系喺当权嘅温和派里边咧系入手嘅，因为呢班人咧，你一个运动一形成之后，喺当权里边嘅建制派咧，一定系有分歧 嘅。嗯， 因为点解有啲人系一定会强硬路线，有啲人比较即系软啲嘅路线啊嘛，soften 得。啲嘅approach 嘛，咁而家你好明顯反映到，雖然你話田北俊梗係利用呢一壇嘢嚟喐呢一個梁營啦，即係為你自己嘅老友嘅酒肉朋友啦，同英年嚟報仇， 係 係咯。 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嚟講，成個建制派裏面包括四大地產商，其實都係對於梁振英呢個管治係不滿噶嘛，佢反映到。你從新華社嗰篇嘢屌鳩佢已經知噶啦，無端端提嗰幾條友做乜撚嘢啊？係咪？雖然冇點名，就話你香港啲富豪都唔出聲，係咪？跟住你收翻佢，就證明你即係無私顯件事啦，身有屎啦，心中有鬼啦，係咪先？ 亦都反映咗其實共產黨對於四大富豪，佢亦都冇足夠嘅實力走去控制佢。 箍唔實啊！ 係啊， 唔係事實上亦都唔會話即係即係見你即係唔係完全係可以俾你壓服到 嘅。佢一次又一次喺過去呢兩年嚟啊，係話你要團結。喺呢个梁振英特首嘅周围啊嘛，简单呢个讲法就系、是， 唔系你谂下，连马云都讲呢啲咁嘅嘢，你又谂下共产党团结富豪嘅能力有几强啦？ 唔系咁呢个我又要， 点解咧？佢唔系话佢嘅能力唔得啊，唔系话佢唔俾即系可以惩罚佢，而系基本上喺而家香港嘅格局里边，由回归前已经有一个现象就系、是、咧，你香港嘅富豪其实系食住阿爷上， 系啊 系啊， 食住阿爷嚟做人啊！你谂下，当年你喺呢个嘅九七回归之前嘅时候，许家屯嘅回忆录里边，其实成本回忆录里边咧，你有冇留意到一个嘅脉络？ 嗯， 就系佢点样去统战嗰班嘅资产阶级嘛？ 嗯， 佢以为一国两制就系维护紧香港嘅资产阶级继续留喺香港投资落去嘛？ 嗯， 所以佢先用咗一句活灵活现嘅说话，叫马照跑，舞照跳。 嗯， 以为系保持呢一班资本家嘅利益嘅时候。就可以繼續管治香港五十年不變啊嘛，唔係諗住喺制度上面有任何改革噶嘛，所以你睇到基本法裏面好多嘅政策性嘅條文，其實凍結咗喺1983年、84年嗰個香港嘅時代裏面。 由頭到尾，佢就係諗翻資本家嘛，唔諗翻後生仔嘛。你變到今時今日咧， 今時今日嘅問題，我哋正想答啦，就係話。因为由于你睇唔到后生仔有希望嘛，正如马云嗰个讲嘅说话嘛，先衍生咗呢个占领运动啫嘛。 嗯， 以前点会拖咁耐噶？而家啲后生仔觉得冇希望啊嘛。如果我冇嘢输嘅时候，我点解唔同你捻落去啊？ 系啦， 系啊。 所以呢个果系你共产党种出嚟嘅，真系，完全系你种出嚟嘅。咁但系其实咧，你见到嗱，你讲起即系四大富豪表态啊，即系呢个新华社啊写篇咁嘅文去屌鸠佢哋啦，就即系前句而后功啦。喂，咁呢个我又即系帮手啊呢个决战中环嘅阿萧生啦，即系宣传一篇文啊。喂，其实咧本地嘅富豪唔系话你 话想点就点嘅，即系有啲人咧，你而家今时今日你仲靠佢嘅，就正如咧，由即系由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到而家嘅郭鹤年啦，郭鹤年你而家仲要靠佢嘅，譬如好简单，佢个名叫咩咧？佢有个别称就叫做系呢个大马堂王啊嘛。 嗯， 佢唔淨止係大馬堂王咁簡單嘅，即係你啲食品啊，嗰啲大宗商品交易啊嘅定價權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話事權喺度 嘅。因為佢生產嘅糖係佔全世界嘅出入口20%， 係啊，全世界20%。即係你而家中國咧，佢自己本身都仲未有咧，即係其實嗰啲即係大部分嘅大宗商品嘅定價權咧，其實你都未有話事權嘅，所以你係要靠呢富豪。但係咧，你見到鄭家純嗰啲又冇計啦。你鄭家純係全面咁樣去即係倒向大陸啊嘛，你要靠佢發展房地產啊嘛，大陸嘅。所以其實你今時今日咧，你邊個幫呢個即係佔中咧，即係唱呢個黑臉唱得多咧，就證明佢呢個人咧係幾冇自主權，又幾冇呢個國際地位。喂，你諗下鄭家純，你走出太平洋，你係咩啊？你係 nothing， 咪係咯？李嘉誠佢都可以講得起呢啲嘢，就係、是、因為佢自己本身做國際嘅地位嘛。 嗯、 喂，呢、這個係 dignity 嚟噶， 所以而家阿爺嗰個形勢咧、啊，就調翻轉頭，就係呢啲富豪喺上手。 係， 嗯， 如果佢哋都係出嚟喐你、 嗯， 或者好似李嘉誠頭先嗰段説話咁講， 係 啊 激情加遺憾咁樣， 係啊， 咁即係話你靠佢啦。 系啊、嗯， 如果你连呢班富豪都得罪埋嘅，咁你仲边度有一国两制啊？ 嗯， 你点仲点可以借香港呢个位置系作为即系呢个资金嘅一个嘅流转嘅一个机会啊？点样搞你嘅金融啊？系咪、 啊、 你会真系上海取代得到香港？你靠空啫嘛？屌， 系啊。 系咪先？ 如果可以嘅，晨早就取代咗 啦。晨早做咗， 唔系，所以我哋同台嘅Tony Choi咧就讲得好好笑啊！你点样惩罚香港啊？吓、啊、如果你惩罚香港，点解香港嘅股市就倒升啊？吓、啊，你惩罚我哋啊，即系嗰啲唔买股票嘅人啊，好好笑啊，大佬！即系呢个咧，真系冇得顶，真系 冇啊！你咪又等于阿吴亮星就去问阿陈家强，喂，究竟你占运动搞咗咁耐，喂，有冇影响到成个金融市场发展啊？陈家强一口答你冇咯。就系、是、咁简单， 冇啊！咁其实你最近亦都公布咗啦，即系香港系即系蝉联即系全球第三嘅叫做系最具竞争力嘅城市啊嘛， 系啊！ 咁而跟住啲记者走去问嗰、那个、啊、即系外国嘅女士啦，啊、即系鬼婆啦吓、啊，自己必讲就系、是。佢話完全係同香港佔領運動冇關嘛？ 冇關嘅， 因為佔領運動，除非你係改變咗個整體嘅制度或者政策啫嘛。係，如果佢仲用一個字啊，叫 democracy movement， 係， 嗯， 係嘛？佢唔係講用，佢咪用 riot 喎， 亦都唔係用 revolution 啦， 嚇，亦都唔係 revolution 喎 ，democracy movement 喎，佢用嗰個 exactly 嗰個 term 嗰個聽住佢講喎，佢仲係講乜嘢？佢話香港个排名跌嘅原因，除咗佢转咗新嘅 criteria，、 嗯、 因为佢系由第二跌咗去第三啊嘛，冇重要性啦，二三都差唔多嘅啫，纽西兰系第二啊嘛，最重要就 系 香港转移资产系要等两三个礼拜， 嗯， 系唔够快， 吓、 嗯，咁呢个公务员问题啦， 唔系公务员， 呢个系制度问题啦，呢、這个就 系、是，系嘛，呢、這个系完全系同香港嘅经济制度系一样噶嘛， 系啊， 即系你转换资产咁啊，包括股份啦， 吓、嗯， 包括可能系呢一个嘅楼啦，系、 嗯、 搞耐噶嘛， 好正常、啊做，因为你要做好晒 wetting 先够胆转噶嘛，其实， 咁、嗯、但系问题你可以快啲噶，可以 speed up 呢个 process 噶，咁人哋就话因为你个评分下跌，你输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关键啊， 嗯， 唔系其他嘢啊， 嗯， 系咪？咁你使唔使啊？你话 系啊？ 你仲唔靠香港？嗯、喂，老实讲，你对啲后生仔嚟讲，而家唯一你哋觉得可能惩罚得到，即系香港嘅地方就系、是，例如最初你冇咗自由行， 诶、啊，快啲惩罚我哋，北区居民好想你惩罚我哋， 系嘛？咁咪少啲金铺咯， 系啊， 少啲药房咯， 系啊， 咪好咯，咪拍手掌咯， 系啊， 有咩问题啊？ 同埋欧嘉伦佢都写一篇文讲㗎嘛，你就正因为呢个占领运动，佢就特登落去行弥敦道行咗圈 ,69 间铺头里面占咗42间系金铺同埋药房。喂，你快啲惩罚我哋添， 还手啊。42间唔系70几间咩，好似。 40几间啊。69间里面有42间系金铺同埋药房。 三分之二以上啊，差唔多。 是啊。咁所以其实成个占领运动系令到香港市民认认真真咁睇返佢每日生活嘅环境系变成点样。 仲有一样嘢，我假设阿 Tony Choi 嗰个讲法咧，系唔会成立嘅。 嗯， 股市跌，楼市跌， 嗯， 对一般嘅打工仔有咩问题？咪好咯，阿龙你咪买到楼咯，你唔使做14年咯， 啊，唔食唔着唔住，储十四年钱你先可以俾首期咯，咪啱咯。喂，对我哋有咩影响啊？喂，最大影响嗰啲系大妈撒啫， 系 系啊， 大妈撒都未惊啦，何况我哋，即系我哋难听啲讲，阿爷永远都谂唔清楚个问题，点解呢场运动除咗你背后喺度搞搞到没完没了之外，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大家都系勾一条柒一条啊。 嗯， 我怕咩同你链啊？阿爷最怕系乜嘢咧？就是、你包癫啊嘛，你逼佢更捻癫啊嘛。 嗯， 呢、這个亦都系我中又中嘅地方啦。当日点解话占领运动系重要啊？阿坦诚唔捻信噶，都系同台做节目，大家无谓即系咁样搏啫，系咪啊？喂，你搞到佢一副都系啊！喂，佢有乜嘢输啊？我哋而家去训嗰啲人有咩输？冇嘢输，咪同你斗癫咯，斗懒咯，系咪？你共产党都系烂仔出身啦、啊，暴徒出身啦、啊，屌！咁我哋咪做翻你嗰啲嘢咯，系咪？我仲和平理性、非暴力过你，我有情有节有理过你，咁你唔惊啊？你有损失过咯，国际形象有损失过、哦，对统战台湾有损失过、哦，系咪？再加上如果你话真系唔掂嘅话，咁你啲大陆国企唔好嚟香港上市啊！你又安排紧嚟上市，所以我觉得而家个运动出路咧，一系就灰头土面退场，一定唔可能。第二个咧就系你另外咧就要度，点样将嗰个公民不服从嘅运动？我再讲一次，你点样去深化佢？你唔系净系占街一种嘅方法，你有好多种嘅方法可以做嘅、 嗯。 我哋大家要研究一啲 realizable 嘅方法，令到呢个政府咧系好难搞、 嗯。 正如自首行动系其中之一啦，系、 嗯、 嘛？我哋仲有其他嘅方法。我哋生活 呢个保智联亦都话，即系交差饷问题啦，即系把交差饷啦，系嘛？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发起啦，自己咧就每次唔知交68.3、68.99啊嘛， 分廿张车入嘛，嗰啲乜嘢啊嘛。 喂，但水局真系应喎，真系好嘢喎，即系话呢个 差饷就唔系出粮俾差佬嘅，系应付政府一般嘅开支。 我都唔明点解个中文名即系讲开又讲，唔讲又讲， 叫差饷啊！ 英文系叫 rates 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其中一种税收嘅方法，点解无端逆咗条差饷？我都唔好明， 我都唔明嘅啫。 明啊！ 嗰阵唔知咩有呢啲咁嘅时代背景呢样嘢。但系即系如果你能够将嗰个运动公民不服从嘅运动系升级嘅， 系、 升级嘅意思，其实系有深化意味，就系、是、令到咧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嘅。嘥个零两个钟头又好，即系做少少嘢咧，都系令到呢个政府咧系即系管治上面系面对一定嘅感觉到不信任同埋困难嘅、 嗯。 我觉得已经系其实系进一步去做。 唔、今日所以连月增咪有篇文咧，就讲翻成个占领运动，其中一个 point 咪就系话，喂，你就系释放咗香港人嗰种艺术细胞，大家一齐喺度挂呢个我要真普选嘅 banner 嘅时候。咁样遍地开花，咪令到每一个人觉得，喂，我真系为 民主运 动做啲嘢， 蓝丝都有份喎，我要打记者喎啫，啊，即系连佢哋都可以即系吓响应埋， 得噶，我要搞普选都得噶，冇问题噶。 都可以喎，其實你最緊要表態係嘛？ 係咯，所以你成個運動，你睇落去而家膠著咗，但其實唔係一個消極嘅膠著嘅。係你每一個人都因為呢件事而影響，而積極地去做一樣嘢，最少你 Facebook 嗰度打多幾隻字先啦，係咪先？呢個係個充權嘅行動嚟噶嘛？ 仲有就係咧，你連增篇文你都講咧，就話其實大家都發揮咗自己嘅藝術細胞同埋創意。 係啊， 以往嘅運動咧，即係有。即系好似热狗嗰啲批评嘅地方， 当 然虽然佢哋冇人搞过啲运动吓，但系咧就你以前就系一支咪，即系一班群众，统一嘅口号系嘛，大会宣言咁样做法噶嘛，其实大家嗰个参与只系3点到5点嚟，行一段路就拜拜咁，咁但系其实而家系转化咗嘅，将个运动 系， 大家都系有 participation 嘅，而呢个系有机嘅。团结同埋统一啊！如果从呢一个嘅民调里边，咪七成嘅人认为我哋系一个团结整体嘛，系咪？我哋系一个有机嘅联合同埋即系团结，可以咁讲。而其实呢件系好事嚟噶，即系话各个人咧喺呢个大嘅 banner 里边，喺个大嘅主题里边咧，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创意嘅地方喺度。 系 啊， 例如你话即系连龙广场。即系 连龙场 系 Lennon Wall，Lennon Wall 咁系一件好事嚟噶，大家都写自己嘅心意， Anthony 去影过呢一扎相噶啦，你全部见过啲都系围绕个大主题噶，唔系叫六八九下台就话我要真普选，我要公民提名， 系啊， 系嘛？其实呢个一个系有机嘅联合嚟噶嘛， 系 有咩问题啊？而跟住大家有好多 contribution 啦，包括不约而同攞姐， 系啊， 系啊， 系咪？不约而同去点样去即系顶啲铁马？喂，其实呢个系对香港人嚟讲喺个运动里边咧，即使今日到未到终结嘅时候。已经系有好多好多， 你记唔记得 成功嘅地点 啊？阿土利嗰阵时咧，你记唔记得你接阿郁敏班嗰阵时做呢个第二任嘅社民联主席咧？你提出一样嘢叫做系参与式民主， 我亦都提倡我哋系要即系有一个理念型嘅政党。 系啦，你第一样嘢，你唔好讲理念型政党啊，参与式民主，你喺呢件事咪见到咯？ 嗯， 莫因事小而不为嘛，即系一个个其实都可以 contribute 到噶，即系你话你行山叻嘅，你攀山攀石叻嘅，咪就系挂狮子山 banner 咯。喂，嗰个人其实未必系话即系对民主啊理念啊嗰啲有好清楚嘅认识啊，咪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自己本身佢认同真普选，佢已经可以做到一分力。喂，你做餐厅嘅，你就自己本身又可以贡献好多嘅飲食出嚟。阿女王佢自己都煮嘢食啦，系咪？即系你有钱出力，钱咪有，你有力咪出力咯，系咪？你做僆仔，你咪接啲纸伞咯，系咪？你系全面感染，系咪？ 仲有啊，你谂下头嗰个星期，而家少一啲啦，系咪？我都谂紧一样嘢就系、是，好多人咧，其实喺个心口里边挂到黄丝带， 系。 呢、這个都系个对个政府嘅表态嚟，你唔好以为呢啲好少嘅动作，好少嘅功夫，其实系冇用，其实有用，系对呢个政府嚟讲系一个最大嘅漠视同挑战。即使我哋今日未必一次过达至到我哋嘅目标嘅时候，但系任何运动其实系改变紧人心噶嘛，改变紧大家嘅意识噶嘛。从呢个角度嚟讲，喂，今次运动咪好成功？大家发挥咗咁多嘅创意，大家曾经为过一个个共同目标曾经努力过，有乜问题啊？ 喂，同埋咧，即系而家咪话，即系其实做民调就系话，另外一个民调咧就系话支持占领嘅人士咧，其实嗰个百分比系增长紧。喂，呢样嘢，喂，同阿谭博佢讲嘅沉默的螺旋咧，似乎系相左嘅，呢个系有矛盾。即系其实唔同的。阿谭博之前咪讲嘅就系话吓，即系你占中蔓延落去，即系沉默嘅大多数咧就开始不满啦。即系原本沉默嘅就越嚟越即系大声地屌啦。喂，但系而家似乎唔系，即系同呢个即系民意调查。 因为佢同我最初嗰个 judgement 咧，啲好 general 嘅一啲嘅即系判断啫嘛。你冇谂过政府系不停犯错噶？ 系啊， 系嘛？掟87。火呢个催泪弹，点解又出埋黑社会？应该系警察突入。 系啊， 喂，根本呢个政府，当你系一个不义嘅一啲嘅背后嘅时候，你系会不停犯错嘅、你做乜春嘢都错噶，系咪？点解你又围苹果日报？点解你又出动到埋黑社会嚟搞啲示威者？ 系， 就算啊，你问我，你出法庭禁制令啊，咩透过啲咩的士商会啊、小巴商会，都系勾噶啦， 即系不断咁撩衅啲人啊嘛， 嗰啲伪议题学噶嘛， 嗰啲系伪议题嚟噶，啲全部系，喂，讲真，喂，你刑事都唔怕，你怕你民事咩啊哥？ 即系所以好戆居嗰啲人，咪大律师公会都系勾噶，系咪啊？ 即系话你破坏法治， 你多勾鱼嘅，喂，呢、這个九月廿六号开， 所以李国能讲一样嘢好及时， 九月廿八号开始， 吓， 我哋先讲埋呢样先。都已经系犯紧法啦， 咪系咯，屌 政府都系啦，佢不能够执行佢嘅法令啦，咪呢个咪就系公民抗命咯，你都够嘅大律师公会都屌你真系， 俾人揿咗掣， 冇卵用嘅真系，屌你真系喺呢个时候讲啲嘢，以为扮晒嘢平衡啦，喂我连个公法， 晒嘢， 连个公法啊我都唔守啦。何况你真系申请个湿鸠法庭禁制令，挑你真系戆居啊！你根本你大律师公会，翻去瞓觉啦，仆街！屌你班卵样！所以我去法庭嘅时候咧，我一定冇卵请呢啲咁嘅卵样啊！屌，除咗李柱明之外，系嘛？人哋全香港排名第一嘅，即系御用大状，即系呢个资深大律师。喂，大佬你讲乜嘢啊？大律师公会，个边个卵样嚟？嗰个而家边个主席啊？ 石永泰， 好似都有啲 乜卵嘅人嚟噶？嗰、那个咁卵戆鸠， 呢个唔系高毛头，呢、這个松高头呢、這个。 你不如屌香港政府，话佢由九月廿六开始，系嘛有法不执好卵过啦， 系 啊。咁佢啲左街唔卵系啊，非法集结唔卵系啊。喂，佢真系戆居啊！李国人讲咩话？只要 唔系李国人，唔系李国林，就系佢反而讲翻啲人话啊嘛。佢就系即系吓。 继续啊！ 啊，你李国能即系你稍微讲翻啲人话啊嘛，佢咪就系话咯，唔系你咁你学你你呢、這个即系你法庭你唔系处理政治嘅地方啊嘛，系、嘛？喂，其实佢自己都讲， 不呢个讲咗好耐噶啦，呢、 讲咗好耐啦，但系佢而家呢个时候讲出嚟啊嘛，啊，喂啊，喂，做真唔会出面交叫啊，唉、哎，咁啊，即系嗱，你除咗呢样嘢，我剩翻少少时间啦，其实嗱，我哋自己本身群众里边做咗好多嘢啦，但系我哋见到咧，即系而家立法会又复会啦、即系你见到立法会复会，似乎同群众咧，似乎系冇乜互动，真系，即系 business as usual 咁样样。嗱，譬如好似呢个创意及科技局啦，即系而家呢个即系成立呢个新嘅局啦，喂，屌而家又俾佢顺利通过咗、即系佢又眼白白咁样睇佢自己去通过，而呢、這个吓、即系当其时，即系呢个10月28号啫。琴日啊，即系呢个郁文啊，先至讲过话冇必要成立呢个局啊，但系投票又唔捻见咗去投票啊， 吓、 啊，诶追佢找数啊，屌 啊呢条友唔知去捻咗边啊，呢、這个真系咁佢话啊嘛，即系吓、啊、你投反对票啊，即系其实唔系你唔投票啊，等于投反对票，投呢个赞成票啊嘛，系嘛，咁佢而家又唔 keep 见咗啦，咁你又莫乃光嗰啲就话啫，系嘛，佢一早就话即系要 候住嗰个位， 系啊，咁啊另外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唉，我又唔知道，即系政府，其实即系呢立法会议员，佢而家可以 contribute 到啲乜嘢？ 唔系，我觉得而家立法会议员咧可以做一样嘢，就系你咧配合咧呢一个嘅占领运动咧，瘫痪呢个政府嘅运作。 系啊， 因为你立法程序咧系成个建制嘅一部分嚟嘅。 系啊。 即系所以佢不停点人数啊，不停喺度玩拉布啊，令到你个法案咧系过唔到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当然你有选择性啦，即系有啲涉及到民生嗰啲。 嗯， 系嘛？例如包括可能系公务员嘅薪金嗰啲，你慢慢逐步升级， 系 唔系一次过，即系完全冇区分咁、去即系搞呢一个嘅抗命。 吓、 因为点解你喺议会里边，你可以再扮演咩角色啫、唯一就系不停点人数咯， 系啊， 搞流会咯。 其实之前、 令到政府嗰个运作系完全瘫痪咯。而喺立法会员可以扮演呢个角色噶， 系啊， 系之前阿大舅嗰啲咧都尝试过嘅，但系可能而家佢不断咁样做，传媒都麻木咗，先至会令大家觉得好似个议会内边、里边同埋街头外边嘅人好似冇乜互动咁样。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太过依赖传媒嘅一个。 唔系你议会内外嗰个嘅配合咧，其实能够做到呢样嘢嘅。嗱，第一。你可以扮演到一个 lobbyist 嘅角色， 系啊， 喺个过程里边，其实田北俊已经个反应嚟噶啦。田北俊讲咩？ 哎，田北俊佢就话而家嗱， 你个管治唔到落去啊嘛，就话你包仔点票啊嘛，成日 系啊， 系嘛，你包仔喺度拉布啊嘛。 喂，二嚟佢话咩？佢欢迎嗰啲人咧，即系其实而家你搞 PMP 咧，即系审查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咧调查呢个叫做占中民怨，即系叫嗰啲占中嗰啲友仔咧，逐个上嚟，即系立法会咧喺度即系诉冤。 咪好咯， 喂呢样嘢佢反而比呢、這个即系泛民嗰啲走得仲前，真系好嘢，真系吓唔怪得啲人即系谂住话佢即系协助呢个民意想选特首啦，真系。 好啦 ，exactly 喺呢样嘢，我觉得如果你话成个运动未来点走落去，即系除咗你系即系议会内要搞呢样嘢之外，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喺街外嘅群众、议会外嘅群众系点样配合，将个运动深化。而第三樣當然啦，我都講好多次啦，都口氣都即係咩嘅。你而家再搞多鑊公投，共產黨就真係拍撚咗你，係咪？你一定要同佢鬥癲嘅，你要做一啲嘢佢係鼓勵唔到，亦都係對佢係致命一擊嘅，亦都唔撚使理佢嗰啲咩，唉，又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啊，又話搞呢個顏色革命啊，屌你睬佢都戇撚鳩啦，屌咁我學好啦，即係退一萬步講，咁係又點撚樣咧？ 係， 係嘛？即系黄老邪啊嘛，佢哋话反共啊嘛， 系啊， 系嘛，系啊，点捻样咧？如果我系佢，我应该咁讲啊，你吹啊，咁我系应该要改变中国先可以改变到香港噶，我系搞颜色革命啊，由香港个基地开始啊嘛，屌从来都系噶啦，屌康有为唔捻系啊，你共产党当年唔捻系啊，你国民党当年孙中山嗰啲唔系即系个个都避难香港啊，系嘛，就系利用呢一个地方过去嘅殖民地，今日嘅特别行政区，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嘅地方，嚟令到大家变得更加好啊嘛。 黄老先生咧，佢做咁耐议员就已经个脑有少少退化啦。早两个礼拜，佢又俾阿黄国兴真系质问佢：喂，既然佢成日喺度谴责呢个港共政权嗰阵时，点解佢又要加入呢个港共政权？呢条友仔当场语塞，拍台走人啊！ 唉，所以话呢啲人你自己嘅逻辑系唔捻一致咯。唉，成日仲话讲论述，你嗰班徒子徒孙，唉，睇下你嘅老师傅。啲論述幾撚差先得㗎，老祖宗，唉、哎，真係老屎忽啦！佢真係，喂，你講得你自己要搞呢個所謂嘅本土， 嗯、 就唔該你貫徹始終，係咪、 嗯？ 你點會加入個港共政權旗下㗎？呢、這個千其一啦、嗯，用行動上你應該要背過佢啦，係咪？辭職公投咯。 嗯。 第二，點解你唔正式式將你個本土論述變為獨立嘅論述咧？ 嗯， 系咪好过你而家嘅占领运动？你直情系全面破产啦、 啊，系啊， 系嘛？政改嘅几部曲，你点样？你点样 follow 啊？ 嗯， 嘥气， 冇啦， 收皮， 系啊， 冇啦， 玩完， 冇啦，咪、嗯、停留于幻想咯，咪香港唯民论、香港本土论嗰啲啦。 啊， 好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啊，好， 拜拜。